第32集，种太阳。 我去你的爱谁谁，你给我清醒点，你是见了谁亲谁吗？啊！ 我送你去医院， 然后你赶紧找个别人来陪你，老子可管不着你。 管不着？当然是呢，混蛋！ 我混蛋？我傻叉？我就不该来，跟你一起在警察局里丢人现眼。 你是不该来，咱们都没关系了，好聚好散。 这不是认识我的吗？ 许少卿的气消了一点，吐了口气，不再与安里计较，发动了汽车。一开始安里还是很安静的，可是过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似的。 送我回家。 去医院。 送我回家。送我回家，我好得很。 你好个屁， 我不要去医院，我要回家。 许少卿扫了一眼安里，虽然话少，但说起来的时候样子倒还是正常的。那真不用去医院了，只要不是药物过量中毒休克，只是醉酒的话自己熬过去就行，毕竟因为这种事情去医院也不是那么好看。他正思考着如何抉择，安里嘟嘟囔囔地把拉链拉开了。许少卿脑子里一下子飘过七句脏话，车都晃了个 S， 他赶紧目视前方专心开车。安里吃过了云彩，硬气起来，凭空得到了一些谜一样的安全感，于是一放松，连最后一丝清醒也瓦解了，凭着感觉胡作非为。 警察怎么来那么早啊？有个女的骑我身上了。 疯了你？ 哼，警察同志可真不懂得成人之美，我每天都想快要疯了，好不容易天上掉馅饼。 馅儿饼？你什么毛病？你跟谁都能约，你优越的妨碍意识呢？啊！再说了，我刚在派出所看见那几个女的，五大三粗的，压不死你，是人家把你当馅儿饼了好吗？ 看安里没接话，许少卿也就不再说话，抵抗着身边的干扰，专心开车。如果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，被人发现车上有这样一个玩意儿，那他可能要抱着他老爹的骨灰过年了。 好难受。 安里越来越烦躁，头脑越来越乱，嘴里也不停地说个没完。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，只觉得头脑里奇花异草丛生，说出来的话也魔幻了起来。 都怪你，在我身子里种花，把太阳都弄进去了，我要热死了。 说什么胡话呢？ 许少卿开了小灯，转头看他一眼，听着安里难受的声音，许少卿想了一会儿，就在路口转了方向，不去医院也不回家。他觉得安里可能更需要另外的东西，于是他转而往酒店去了。进到酒店大堂的时候，安里的衣服已经被许少卿给穿好了，又披上他自己的大衣做掩护。好在1208的卡在他身上，免了去面对前台的尴尬。其实许少卿也好长时间没来1208了，他不记得上次和安里在这儿的时候是什么日子了，反正从那时候起他就再没来过。不过他这里长期的定着很久了，于是也就没有取消。安里先跌跌撞撞但又轻车熟路地冲进去，一把掀掉许少卿披在他身上的大衣，伸展胳膊在小吧台拧开一瓶瓶装水，一口气喝了半瓶，然后他就抱着剩下的半瓶水倒在了沙发上，仰面靠着。他清瘦的身材颓丧无力地摊成一薄片。许少卿捡起大衣挂上走过去，低头看着安里。 不够舒服吧？ 嗯。 想吗？ 我。 那我帮你。 我 其实在警局安里已经被警察同志喂了不少的水，坐车的时候也不安分，就已经很难受了，现在又直接灌了半瓶，他忍不住站起来头重脚轻地扑进卫生间里去了。 里面传来一阵对着马桶呕吐的声音。许少卿愣着，踌躇着要不要进去看看，但是他决定先打电话。他走到窗边，给蓝迪的经理打了个电话。 喂，何经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女性的那种？对，就是。能找着吗？那麻烦帮我问一下。好。什么样的？就是那种直男会喜欢的。人妻类型吧。对，要正规的，一定要干净，最好能漂亮一些。好，老地方啊，越快越好。我一会儿把钱打给你，谢谢。 他挂了电话，先把桌上的几个瓶子收到抽屉里去，又拿出几个安全用品摆在床头上，然后他犹豫着还是往洗手间门口走去了。 吐出来什么没？ 感觉好多了。我小时候也想种太阳来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能不能教教我？ 因为我拥有七色光宝石。 安里待了一会儿，深深思考状，然后他站了起来，抱着水瓶子又往沙发椅那边去了。坐下以后，他看着许长青，死死地盯着。 我难受。 忍会儿。 许少卿还站在门廊的阴影中，没靠近一步。安里的眼神中好像有点委屈，他盯着许少卿看，还抽了两下鼻子。 再忍会儿。 安里瘪了下嘴，像是有点气愤，但他最终泄了气。许少卿转了个身，不看他那边，转而盯着洗手间的马桶。他努力忽略那边暧昧的动静，然后他听见了安里的哭腔。 我难受。 我不说了让你忍一会儿吗？ 我就知道你把我带过来就是为了捉弄我的，你要眼看着我憋死，杀人犯。 什么玩意儿，消停待着。 那我回家了。 哼，现在这样子你能去哪儿啊？准备收获一波尖叫，然后去看守所露营。 安里低头看了看，又颓然一屁股坐了回去。许少卿转头继续看马桶。过了一会儿，安里又作妖，突然用力拍了两下沙发示威。 我命令你天亮前快点把太阳给我拿走。 忍吧，好聚好散，这傻货嗨了。我也没有什么必要陪他给大脑做复健，就让他撒去。 我就要死了。 终于救命的门铃声响了，许少卿赶紧从柜门上撑起来，走到门前拉开了门。门口站着一位30几岁的少妇，看着挺顺眼，长相温柔，皮肤白皙，主要是身材凹凸有致，还真有种夫人感。 老板好，我是何经理介绍来的。 许少卿打量一番，判断这个女人应该是属于直男的菜，他很满意，于是他让开门口，让这位夫人走了进来。 进来吧。 安里看到从门口走进来的漂亮女人，呆了几秒，突然脸皮一红，默默地把衣服穿好了。许少卿看着她害羞的动作有点酸，但也觉得还有点好笑。刚才还在车上大放厥词地说要接天上的馅饼的人是谁呀？这位夫人走进来，看见屋里还有另一个男人，也一愣。 哟，三个人啊，那可要加钱啊，哥哥们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